得太真切，像忘却了伤疤，像忘却了代价。Only one shade，就算堕落天际毫不犹豫，狂风伴雨剪最美的烛光，把心交出来，我知道会有一个他，折磨的荒岛虽然泪流下脸庞，在我离开刚看穿好墙，再怎么凝滞漆黑都被他松绑，被爱缓缓的话找寻一份关于生存的迷宫，清晰的太美，像挤满了雪花，像挤满了挣扎。 陷阱 一封信两年都没动笔，三个字过了几个四季，你是有多想逃避，来不及问问你

都想赎去罪孽，在偷偷的怀念。 千段都甘愿，如果保存。 昨天我试着挤出微笑的脸， 我一路走

设定好闹钟，要叫醒全世界的不痒不痛，跳上红色的巴士从平淡逃走，加一点幽默。 About time we add some flavor. 有山之作风，声音与我装疯，吹奏于天空，让雨水变成果香，缤纷又出来，季节成彩虹。 我要做你快乐的幕后英雄。 我的声势作风，味道与众不同，像是摇滚纵和那英伦风。我们不得不喊，不得不 shine。 我的声势作风，脚步与众不同，太阳出了彩，我就会掉这大空转。再随意让世界变胖变瘦，你的誓言你的宇宙，导演由你来做。我个人偏爱优雅的风格，如果能够说走就走去享受生活，让你的笑容有一种洒脱轻松，彩色洒满天空。 Charge, refresh, shine brighter. Bottoms up, jumping higher. Gotta take you to the eye of a tiger. Cause you're so vivacious, it's so contagious. Extraordinary, visionary. Left to the right, say whoa, oh, oh. Everybody listen up. Whoa, oh, oh. I want you to raise your 与众不同，像是摇滚纵和了英伦风。